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 集四面八方笑料，装幽默快乐偏方， DJ 倾情出演，笑话打包，笑声不断。这里是幽默集装箱， 演出开始了 啊！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幽默集装箱， 快乐大家常。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 我是张帆，欢迎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 话说这天下午，在小镇的咖啡馆里，有两个年轻的姑娘开聊了。 昨天你怎么又跟看吵架了？ 因为看他昨天向我求婚了。 这不是件好事吗？有什么不对吗？ 可是前天晚上我已经答应过他了。 话说这天晚上，在一间酒吧里，两个男的坐在一块聊天。 可听说你结婚了？ 是的。 你不是一直都喜欢比较自由的生活吗？为什么突然选择结婚了呢？ 因为我实在不愿意再吃我们家门口小饭馆的饭了。 是吗？那现在怎么样？ 现在我愿意了。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欢迎您继续收听。话说有这么个 Nancy 夫人，她非常喜欢打牌，而且啊，每次和朋友打牌的时候呢，她都会打到很晚，而且每当深夜她打完牌回家的时候呢，啊，她都会惊醒自己的丈夫。虽然 Nancy 夫人的丈夫从来没说些什么，但是 Nancy 夫人自己还是有点不落忍了。可是她又不忍心放弃她的这个嗜好。这天晚上啊， Nancy 夫人又打牌打到很晚，深夜回到家里，她怕惊醒丈夫，于是她就在客厅里放下了她的首饰和手袋，然后脱掉了外衣，蹑手蹑脚地走进了卧室。可让她没想到的是，她的丈夫还是醒了。而丈夫醒过来第一眼看到她这副模样，非常沮丧地向她说道： 我说亲爱的，难道你今天的运气就这么差吗？都输成这副模样了。 有这么一天，小莫瑞斯到邮局寄信去了。邮局工作人员看了一会儿他的这封信，然后对小莫瑞斯很不屑地说道： 你的这封信太重了，小鬼，你必须再贴上一马克的邮票。 听到这位工作人员的话，小莫瑞斯很生气地对工作人员说道： 你骗人，要是我再贴一张邮票，这封信不就更重了吗？ 说这天在街边的一个酒吧里，两个朋友正在聊天。 哈瑞，你和卡洛琳小姐的婚事最后怎么吹了呢？ 这主要是因为我说了句冒犯她的话，我说她的长筒袜上有褶子。 什么？这也算是冒犯她的话吗？ 就算是吧，因为她当时根本没穿长筒袜。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欢迎您继续收听。 有这么一天，在一家大医院的手术室里，一位病人在上手术台之前向医生问道： 大夫，要是你给我做手术做失败了，你是不是会因此受罚呢？ 听到了病人的话，大夫不以为然地回答道： 是这样的，先生，医院方面可能会扣我一个月的奖金，不过你不必为我担心，我昨天刚刚赚了4000块的外快。 这天一大早， 邻居们都看见向来特别不喜欢遛狗的杰森先生牵着自家的狗出了院门了，于是其中一位邻居就问他： 嘿，杰森先生早上好，您今天怎么也出门遛狗了？ 我不是去遛狗，因为我这条该死的狗今天咬了我的债主，所以我这其实是带它去兽医站的。 这么说杰森先生您是想到兽医站把您这条狗的牙拔掉是吗？ 你想错了先生，我带它去兽医站是想让兽医把它的牙再磨尖点。 我的爱全交给你取名的小白，你不在他都没发呆，我不会输给他，快乐来自心态，怎能够纵容悲哀。我明白去的去来的来，只有无奈，没有该不该。别担心，我很乖，小白很乖，我们都懂爱情不由人主宰。不坏，老朋友都意外，还恢复密切的往来。你离开，我想开，感情不是依赖，让习惯变成伤害。我明白，去的去，来的来。我们都懂爱情不由人主宰，免不了的感慨是不能不怀念，你我带小白散步的情怀，没想到的愉快是能够再期待，任我想象的未只有无奈，没有该不该。别担心，我很乖，小白很乖，我们都懂爱情不由人主宰，我也舍不得对你埋怨责怪，我最感谢那么 是的小白。 DJ 乔装改扮，故事别开生面，生旦净末大变脸，人物活灵活现。请听幽默集装箱。 这天上午在教室里，老师正在非常生气地质问一个迟到的学生。 詹姆斯同学，你今天为什么又迟到了？ 报告老师，我本来是要跟我爸爸一块去钓鱼的，可是我爸爸后来不让我去了，我哭了，所以我来晚了。 詹姆斯同学，你爸爸做得非常正确，关于你为什么应该来上学，不该去钓鱼，我想你爸爸一定对你解释得非常清楚了，对不对？ 是的，老师，我爸爸跟我解释得很清楚。我爸爸跟我说，今天我们带的鱼饵太少了，要是两个人都去钓鱼就不够用了。 候在一堂小学数学课上，这天老师啊讲到了分子和分母的关系，这个时候呢老师就叫起来了一个学生，非常非常认真地问这个学生， 吉拉的同学，告诉老师，你是愿意要半个橘子呢，还是十分之五个橘子呢？ 我想要半个橘子，老师。 老师听了这个答案，先是笑了笑，然后继续问他。 金拉的同学，你再仔细的想一想，然后你告诉老师，为什么你非得要半个橘子呢？ 好难。 有这么一天啊，医院里来了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到了医院之后，他就开始向大夫大声哭诉。 大夫，我已经去过很多其他的医院了，那些医生没让我治病，已经花了我很多钱了，几乎花掉了我全部的财产，我该怎么办呢？ 听了这位病人的话，大夫非常生气地说道， 真是太可惜了，先生，那关于你的病，为什么你不一开始就来找我呢？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欢迎您继续收听。 话说这天晚上，马尔赛和他的朋友菲尔南在一起吃饭，这马尔赛吃着吃着突然说了句话， 什么味道这么难闻，好像是有东西烧着了。 哦，我的天啊，原来是我的烟斗放在我的衣服口袋里，它烧着了我的裤子。 听了这话，马尔赛继续说道， 是的，菲尔南，其实我早就看到了。 什么？你早就看到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是这样的，菲尔南，我有一个原则，作为一位绅士，我从来不会说让朋友感觉不愉快的事儿。 有这么一天啊，来自苏格兰一家戒酒协会的一个会员碰到了一个酒鬼，他被这个酒鬼戏弄了一番，他非常生气，他就一溜小跑跑回了自己的戒酒协会。一进协会的门，他就向戒酒协会的会长诉苦： 尊敬的会长先生，刚才我在路上被一个酒鬼抓住了，他逼我喝光了他手里的一整瓶烈性酒，还把我丢进了一大堆干草里。尊敬的会长先生，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戒酒协会的会长看了看这个人，然后非常镇定地说道， 鉴于你目前的情况，我建议你赶紧去吃一大颗酸酸的柠檬，一定要找最酸的那颗吃，而且一定要马上吃下去。 听到会长的话，这个会员非常不理解， 为什么？为什么会长先生？为什么你让我吃柠檬？ 会长解释道， 笨蛋傻瓜，因为一会儿我这就要来客人，如果让人家闻到你满身酒气又一脸乐滋滋的表情，我会很难堪，你懂吗？ 话说有这么个乡下人汤姆啊，他这天带着一个大包裹来到伦敦，坐上了电车，刚一上电车，售票员就向汤姆说道， 先生，您的票3分钱，行李还得加6分钱。 听到售票员的话之后，汤姆马上低下了头，对大包裹说道， 老婆，赶紧给我出来，咱们这么干不划算，包裹比人贵多了。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欢迎您继续收听。 有这么一天下午，一个脸色铁青的病人来到医院找大夫，一进诊室他就冲大夫说道， 大夫，我该怎么办呢？我每天晚上回到家的时候，就会听到我妻子和一个陌生男人在电话里聊天，而我每次要发作的时候，我太太她就会把我叫到厨房去，说让我安静一会儿，然后就会给我沏一杯咖啡，还跟我说喝了咖啡就会好的。 听到这位病人的叙述，大夫非常理解的耸了耸肩问道， 可怜的先生，你说的我都明白了，不过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呢？ 病人回答道， 大夫，我求求您了，我现在最想知道的就是喝太多咖啡是不是对身体不好。 值得你依偎，你却还也还不回，难道注定无路可退？真的以为爱个人 刘笑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 让我追赶快乐。